92.7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现在听到的这个旋律，没错，你没有开错台。今天我们在女神百分百开场的时候有惊喜还是惊吓，你自己看着办吧。如果想要看场面有多混乱的话，欢迎来到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走你。 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恩恩怨怨，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调台。 红尘啊滚滚， 可能已经走了。 啊深深聚散，终有时。 太可怕了。 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相随。我拿青春赌明天。 有请 Superstar 本大。 此生 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 何不潇洒走一回。 已经无法潇洒下去了是吗？ 接下来潇洒交给小雨好不好？小雨和小磊。欢迎各位来到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 天地悠悠，从大从中潮起又潮落， 嘿 恩恩怨怨，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 红尘啊滚滚，痴痴啊情深，聚散终有时， 聚散终有时， 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 有你追随。 青春赌明天， 我呢 你用真情换此生， 耶、 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 何不潇洒走一回。 可以了，不要再伤害大家了好吗？ 可能真的就是周五的 这个直播间是疯了吗？唱成这个样子，然后还使劲唱，包括那个舞姿，简直了！这是一档吓人的节目吗？ 在说你自己吗？ 对啊，对自己的定位还是挺清晰的。 我是 Superstar 本尊了，要不是有你们几位在这里面捣乱，大家会觉得看得非常的有兴趣。 你现在就重新点一首歌，我们给你一整首歌的时间。 你没看刚才飘过的十个游艇，平时你们有一个吗？ 好了，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频率，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这一期的女神百分百。为什么会开场有这么一个很雷人的场景呢？其实就是我们期待这个 KTV 功能已经很久了， 是的， 而它一直是处在一个时好时坏的过程当中，终于哎今天好了。 所以 不唱白不唱，唱了可能也白唱。 唱了以后就有游艇了呀。 好吧，欢迎各位通过视频的平台来给我们送什么游艇啊、汽车啊，要什么自行车啊，对不对？有观众就好了。 对呀、就像我们这样开场歌曲一样，何不潇洒走一回，别的都不重要。 今天我们要聊什么话题呢？在冬天很多的女生都会担心发型的问题、 男生也会担心。 会担心是吗？男生我可管不了，暂时今天只能管女生。你看风很大，会把你的头发吹乱。 是， 再比如说旁边音浪太强，可能我的发型也会乱。吹乱了。对，总之包括还有起静电，因为很干， 是， 所以你很难找到一款比较能够保持一整天的一款发型。 是的。 那怎么来让自己的冬天的发型又可以好看时髦，同时又可以排除掉大风吹啊、静电啊造成的一些尴尬呢？我们今天会在节目里面手把手教大家。 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呢，袁一今天会化身成为时尚的发型师本尊，在节目当中呢亲自给我们的女神小雨和小磊做发型，很可能会做的一塌糊涂糊涂涂。 很期待哦。 所以我的桌子上准备了很多标签，所以一会儿我给小雨和小磊做完发型以后，你看像烦、约吗、你蠢、冷漠脸、傲娇、开心、傻白甜等等一些标签，都可以把这个权利交给泽华。一会儿做完发型的他们两个人，你就给他们送标签好不好？ 你要诚实哦。 我可不可以现在就先给袁一送一个标签？ 我不要， 送给你。 那我送你一个。 什么？ 这个 祝大家大吉大利。 好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在今天我们要关注到哪些时尚方面的资讯，进入到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关注到的第一条，女神麻辣烫说到的是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潮牌服饰的市场规模已经从2011年的600亿美金增加到了现在的，猜猜看多少钱？2011年是600亿美金， 已经很夸张了， 1800亿， 还差一点， 2000， 没错 ，bingo， 奖品属于你，可以带走。 给我价值2000亿的潮牌商品吗？ 不可能。对，没错，今年就是2000多亿美金，并且逐年保持两位数增长的趋势。 嗯， 与之相反呢，全球奢侈品行业的增长已经跌破了个位数，所以说奢侈品的增长反而是越来越慢了。 嗯， 那目前全球最火爆的九大潮牌，来大家猜一猜，九大潮牌应该会有你们知道的。 Supreme。 Supreme。 Acne。 Supreme。 Supreme。 Yeah。 Acne。 Acne 不能算是潮牌 啊？不能算吗？ 对，它只能算是就是设计师品牌吧，可能算是。对对对，嗯哼， 小磊一个都不知道，我的天哪！ 跻身前九位。Supreme 确实算一个。 对，小磊真的不知道吗？ 道 一个都说不出来， 真的不知道。 很多其实你们是见过的，比如说那个大猩猩 啊。 我提示到这里，你们知道什么了 ？Ape。 Ape 旗下有个 Bape， 对， 那个其实就是潮牌。 Ape 在亚洲很红，在北京非常的火了，已经 算轻奢的价位了，已经是。对对对，包括像这两年很火的 Oversize 的 Vans， 嗯 啊， 对，这算第三个。包括像Palace， 这是咱们好像不太 了解这个， 对对对。还有像 Off White， 嗯，哦，这个最近非常红。 Off White 就算你没有一款单品，你也一定见过有人穿过吧？ 对呀、啊， 它这价位卖的还真的挺高的， 很贵。那最近呢 ，Off White 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在潮牌界占据一定地位的 Off White， 在北京的三里屯开了一家2层的旗舰店。 哎，很想去看一看。 嗯，但是我可能不太会买，因为那个在街上 设计性俩太强了，而且很容易过季。嗯， 对，就一看你穿的这件衣服，就可以具体到哪一年的哪一季的衣服都能说出来。 不过欢迎 Off White 给我们提供服装赞助， 那还是很愿意的。 那样的话，我们一定会夸你们的。Off White 的品牌全名叫做 Off White， Virgil， 巴拉巴拉之类的。我们说一下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指介于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 嗯， 它叫 Off White， 代表着混合街头美感和高级时装。 嗯、 那作为一个美国的高阶品牌呢 ，Off White 是源于美国街头风格，是一个源于街头但又不限于街头的时装品牌。虽然成军才不到4年的时间，可是一个年轻的品牌已经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你会发现，包括其他一些品牌也会借鉴它那个带一个标签儿、带一个长带的那个设计、 嗯。 你远看可能也都以为是 Off White。所以现在中国内地有6家店可以买到这个品牌，分别是北京、上海、成都的连卡佛， 嗯， 就是买手店，包括上海的大 IT， 上海有专门的专卖店， 嗯哼。 那现在加上北京这个三里屯旗舰店的话，那就一共是6家了。 对， 是， 嗯哼。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对这个品牌很想去尝试一下的话，可以去三里屯的旗舰店看一下。最近 Off White 跟 Nike 也出了一些单品，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卖得很贵。这个运动鞋你们应该见到吧？ 是好看的。 我在买手店看到这款低帮的鞋子大概卖到7000多， 太夸张了吧？ 对，一双 Nike 其实1000多已经能卖到很好的 Nike 了。 可是 Off-White 的单品就是卖得很贵啊。 对，价格真的是很贵。然后这是一些衣服方面的，他经常会把一些中性色配合一些很鲜亮的颜色。 而且 Off-White 就真的是你得搭配好了才好看，不然话会有一点雷人。 对对，这是那家旗舰店的店外的场景。欢迎你们来给我们提供服装赞助哟。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女神麻辣烫说到的是，一年又到了尾声，很多男生会头疼，说到底要给自己的女朋友或者暗恋对象送什么样的礼物。 一看银行卡，哎呦并没有钱，算了算了，单身单身单身挺好的。 这是泽华个人的内心，但是我们希望收音机前还有网络里头的网友们，尤其是男性朋友们，可以早日脱单。 嗯， 所以今天女神袁一、小雨和小磊要来给大家来支招，女生到底想要收到什么样的新年礼物？ 像我跟袁一到了这把年纪，可能见识的化妆 才 三十好几，也没有多大， 已经很多。所以呢，我觉得在选择这些节日限定款的时候，自己会有一些自己的喜好，因为有一些产品会比较鸡肋，但是他们包装都很好看，所以 任何人送我的话，我都会很开心了。 好，小雨以上言论只代表30+的女性的已婚女性的这个， 没有到30，我还没有到30。 来，我们来听一下还单身，哎，不叫单身，就是未婚少女的想法。 为什么要节目里攻击我？ 仅代表你和我这样的已婚妇女。 小磊都说不上话了，来来，小磊你想要什么？ 未婚少女。 嗯，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最想收到的圣诞礼物还是 新年礼物。 嗯，啊，新年礼物，嗯，是那种比较有新意的，就是不光是一 牙刷吗？ 最喜欢这种答案，什么千纸鹤呀，写一封信呐， 折纸星星啊， 钱都不用花， 假的， 假的， 太假了，对啊。那所以你到底想收到什么礼物？ 嗯，我觉得挺想收到一种 T 恤，就是这个是那种个性 DIY 的一种 T 恤。 来，把你男友的手机号告诉我，来给他拨个电话。 算了吧。 哎，其实刚刚小雨说的那个其实是很划算的，嗯，就是很多彩妆的品牌都会出一些新年的限定款。 对，嗯， 过了今年这一季你就再也买不到了，等于是限定的， 价位也很合适。 价位其实并不会很贵， 对， 所以男生们你稍微用一点心思就可以买到。 对， 我们今天先来跟大家说一个品牌，它每次出一些限定款的时候都会一抢而空。 嗯， 这个品牌就是杨树林。 好， 对吧，如雷贯耳吧。它今年出的品限量的这个装饰跟年底的这些节日都是可以挂上钩的，都 bling bling 的。 所以平时长得啊， 你看，其实这 个单品有点烟火的感觉。 这种遮瑕笔平时都能买到， 嗯， 但是加上这个焰火的这样的笔身以后，就会显得不一样， 很特别。是， 是 其实我还想说一句啊，像这个， 嗯， 对，你答对了，刚刚那是指甲油，不是唇膏。这个遮瑕笔售价可能也就是在500块钱以内就可以搞定， 那真的很合适，女朋友还会很开心， 会很开心的，会可以值得炫耀的。而这样的指甲油的颜色也是配合年底各种年会的时候可以来使用的。 嗯， 瓶身光看就已经是一种享受了。 瓶身， 瓶身，对呀，就是瓶身啊，没有错啊。 他说的是瓶身，谢普隆恩。 OK OK， 这是另外一个品牌的 L 打头的一个品牌的这个限定的一些包装， 嗯， 所以各位其实是可以考虑一下这些并不是很贵的限定版的。 嗯，对于男生最方便的一点是你直接去这个化妆品的专柜面前问一下有没有限定款，然后这个专员就直接可以把各种限定款拿出来， 对， 你可以挑选一个你觉得最好看的，然后送给你女朋友就 OK 了。 没错，刚才这个 L 打头的这个品牌其实它是黑金的限定版， 嗯， 这是气垫粉饼，也是女生很实用的， 嗯， 包括在唇膏当中色号也是新添了豆沙色、264、378的玫粉色， 嗯， 还有132的正红色， 那都是很实用的颜色呀。 很实用，对，你不用担心说买回去女生只在家里面供着，她会经常拿出来用，嗯， 就算供着也是很开心的供着。 女生她的某一个属性可能跟龙比较像，龙就是喜欢有很多宝物堆在自己的洞穴里面，她也不使用，只是蹲在上面， 对， 我拥有 看看就好 了。 作为唯一一个男生在直播间，难道男生送给女生礼物女生就不送男生礼物吗？沉默沉默沉默， 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好， 我们的正题是女神衣橱到底在冬天要梳什么样的发型可以抵挡大风也不怕静电的干扰呢？我们稍后来揭晓。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几款发型可能大家也会有担忧，说会不会适合我这样的脸型，或者适合我这样长这个发量，还有我的头发的长度。 嗯， 我首先说，如果你有勇气可以把头发剪短，像我现在这样也不用担心什么大风啊什么静电啊这样的困扰了。 大风还是会把你的刘海掀起来的， 掀起来你就稍微抖了抖了就好了，就很好打理。 嗯， 因为我是那种细软发质， 嗯， 像我都好打理的话，应该没有什么发质是 hold 不住这样的发型的。 好的， 这是一种选择。另外，如果你像小雨和小磊那样依然要保持长发飘飘女神状态的话，那可能就要稍微弄一下心思了。所以我们邀请两位发量不一样，然后长度也不一样，头发长度也不一样的女神来到我们的表演区，这样一会儿我们在表演区来跟大家示范一下怎么来做这些头发，好不好？ 好的， 每一款发型都不会超过5分钟的打理时间。 他刚才说两位女神发量不一样，我就很想问一下谁的发量比较少呢？ 那个发量不一样，女生都懂嘛，就是有些女生的头发是很厚的， 有些女生是头发偏少，像我就是头发不太多的女生。 你不用挑拨，她没有说年纪不一样，我已经很开心了。 但是目测我觉得她俩的发量应该是一样的。 差不了太多， 是吧？ 她俩都不是那种头发特别厚的女生， 所以很期待了。 不，小雨头发好像比小磊还多一些，我去摸一下吧，好不好？ 好的， 可以过去了。 好的，接下来就是他们的变头发发型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想问一下袁一，你平时给别人做过发型吗？ 芭比娃娃。 只给芭比娃娃做过。那好吧，小磊，你现在害怕吗？你 有点慌。 你还愿意让他做吗？ 没事，我愿意当芭比娃娃。 你可以直走，把门敞开就可以出去了。 给袁一一个机会吗？ 所以一会儿先给谁做发型呢？ 你们两个谁先来？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谁愿意做螃蟹？ 先给他做吧，做失败了，也许在我这儿能好看一点。 好， 我 第一个是先给女神小磊做发型。 我觉得可以给他侧过来，你可以这样侧过来，对。 现在是侧过身。 我觉得特别最百搭的一个发型就是一个居家的低发髻。低发髻这个名词一说出来，男生可能说什么鬼，但是女生都大概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就是把头发很随意的这么扎起来，揪成一个揪就好了。但是这个 就完了。这是第一个发型吗？太漂亮了。 我还没有开始做，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发髻的盘法有很多种方式。对，我先来做一种最简单的示范。 这种头发你不要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样子，但是如果要是弄不好的话可能就会变成大妈，如果弄好了就是韩剧女主角了。 小心哦，一会儿小磊可能就会变成大妈。 那一定是第二个。 你看小磊现在紧张的满脸通红哎。所以小雨，你给大家解释一下现在做的步骤是在干嘛好不好？因为我们现在看不清具体的一个步骤，只看到原因再给他解释前面的刘海。 还是让原因本尊来解释一下。小雨不太理解我在干嘛。对，所以就是在把所有头发都拢到后面，但是为了从侧面看起来太板正的话，可以从不同的一些角度，从你的两边两鬓去捋一些头发，让它对发丝让它自然的散落在旁边，就做一种随意状。这也是这两年比较流行的一个趋势。 好，这是前面教的一个比较流行最简单的一种梳理方法。 后面在系的时候，其实像它这种长度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直接把这个马尾对折几下，直接对折，像小磊这个发量一共对折了两次，先直接这样对折，然后再对折一次，把这些头发系起来就好了。 我妈妈的妈妈也是这样做头发的。很期待一会儿在小磊身上会有什么样奇迹的变化，也欢迎大家看直播的时候一起来说一说哈，刚才袁一教的这些发型你会不会做，以及你有没有一些新鲜的方式来做发型。 然后因为小磊的头发是黄色的，所以他在用这个黑的这个皮筋的时候会显得比较显眼。那如果你是带颜色的头发的话，其实你可以选择跟自己头发颜色比较接近的皮筋。对。然后其实这样对折了以后，你们会看到，你可以后背给大家看一下，转过去就好了。后面它会有一些发丝会自己随意的掉落下来。这款发型最好的地方在于，冬天的时候我们会穿很多领子比较高的衣服，比如说羽绒服，比如说夹克啊，或者戴帽衫什么的。你如果头发完全散落下来的话，是会起静电的，头发会越搓越柔，越毛躁，越来越干。而这样系起来以后，就会避免掉这个问题。同时从后面看，它是一个非常随性，但是又不简约的这样的一个头发。你从前面看，其实。所以泽华，你会给小磊这样的发型打什么标签呢？ 像这么聪明的我就能够看出来其中的端倪，现在只是绑了一个皮筋儿。如果我觉得要绑一个丝巾的话，应该效果会非常非常好。 对，泽华真的很有眼光。所以就是当你觉得如果这样的发型还太无聊的话，就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上面去绑一根丝带，但是不要直接用丝巾去绑头发，因为丝巾很滑，就会经常会散下来。对， 绑一个丝带像个礼物一样。 好吧，把自己打一个蝴蝶结送给别人，这是第一种居家低发髻的一种技法。接下来我要用小雨的头发来做另外一个绑的方法，其实也是这样的效果，但是从后面看可能会不太一样一些。头，因为小雨的头发属于比较黑的， 我觉得刚刚那个发型还是比较适合小磊的。小磊，你完可以回看一下今天这个节目。 哎，对了，泽花，你还没有给对小磊送标签。 哦，对，我要给小磊送一个标签。刚才的那个发型的话，我愿意给小磊送一个这个标签。 你自己大声的念出来，大声。 傲娇。 哇，所以小磊平时给你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可爱， 软妹子。 可能想不到任何的词汇。 其实也是傲娇了，就有一种稍微有点距离感的那样的一个感觉。 哇，第一次有人这么评论我哎。 所以有距离感你觉得是一个开心的词哦？ 也不是啊，就是有 神秘 跟以前不一样的感觉。 以前大家是怎么样的形容你？ 可爱吗？ 比较近距离的。 所以换一个发型可能就会换一种印象。好，接下来是小磊在给小雨做一个非常大妈的造型。 袁一在给小雨做，我把小雨的头发在后面绑起来了以后，我在他这个绑完的头发中间抠了一个洞，然后把他这个发束从这个洞里面塞进去。 这不是女生洗澡的时候都会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造型吗？洗澡之前和洗澡完以后， 我知道你说的是你的一个好朋友，但我们不是那个效果。好，卷进去了以后，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后面的效果。它后面会自带一个就是造型。 是。 还没有结束，因为我们是发髻，所以最后还是要把头发给绑起来。因为小雨头发剪的，它的层次是比较齐的，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用到黑的发卡，把剩下的头发从下面卷上去，把发尾塞到这个洞里面，然后就要借助到很多的黑发卡。 大家注意，其实如果你看女神百分百这个节目的话，你会发现小雨没有变过发型，这么多年来从小到大她似乎都没有变过什么样的发型。 专一，很专一。 所以今天所有的发型都是第一次在小雨身上出现。这个发型目前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一些显成熟哎。 对对对，就会相对成熟一些，就是 就跟她的实际年龄很贴切。 不要瞎说，就是如果刚才小磊那样的发型会显得太随意的话，现在的这一款虽然也是低发髻，但是很适合一些白领。如果你今天有约一些会议啊，要见人什么的，这样就不会显得太随意。 或者年底现在不是有很多的年会嘛，参加年会走红毯的时候，这个发型还挺合适的，穿一个小礼服啊，或者是个燕尾服。从这个角度看，小磊，你是不是觉得小雨今天这衣服跟这发型也是挺搭的？ 对，职业风感觉。 嗯。现在呢，原意基本是完成了，是吗？ 我们可以从后面看一下，因为我现在只戴了黑发卡，如果我可以再加一个带珍珠或者是比较简洁的大的发卡的话，再别在这个上面，其实整个发型就会又端庄，然后又不失那种简约的时尚感了。所以它其实搭今天这一身比较职业比较正式的衬衣的话也是很搭的。 我觉得如果搭一个黑色的天鹅绒的那个发带的话，会不会很有质感？ 会不会太老气？我觉得反而应该可以提亮一下。 你说， 因为她毕竟是十八岁的少女， 深蓝色或者是红色那样的是吗？ 开心吗？而且这个发型很好的作用是可以炫耀一下你最近新买的耳环，因为你耳朵的地方是完全裸露出来 的， 发型瞬间就没有了。 不会哦，对，全掉下来了。对对对对对，因为他头发很硬，所以固定的时候可能需要多一些发卡。我今天只戴了三个，所以有点不太好固定。 所以提问，像这样的发型做完以后需要用定型给它定住吗？ 一般不需要，因为小雨的头发没有剪层次，就它很齐，然后同时头发还有点硬，所以 如果扎好的话是不会松开的，是吗？ 多掐两掐应该会好一点。 好，这是我们今天示范的第二个发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学会？也欢迎各位继续在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2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当然有任何的问题以及你觉得什么样的发型更好看更好做，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我们进行互动。好，现在继续来看一下你们那边的样子。 哦，还可以有时间继续做是吗？ 对。 好，接下来小磊喽，还是这个低发髻，记得提醒我们时间哦，泽华。 好的，那我们先卖一个关子吧，大家先听一会儿音乐，然后稍后呢将会有更多的环节展现给大家，等会儿见喽。 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 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女神元一闪亮登场。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继续回到女神百分百。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有很特别的设置。首先呢，先有请导播老师把我们的视频画面切一下，接下来又会有唱歌的环节哟。稍后呢，直播间当中将会有三位 superstar 给大家带来他们喜欢的歌曲。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有请女神，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开始喽！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都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我一次忙得断裂，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情节， 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就算我忙恋爱，把你冷冻结冰，你也不会恨我，只是骂我几句。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确定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我的弦外。 是一档很爱唱歌的节目啊， 但是我不在以后明显变得好听了很多哎。 你自己居然是有自知之明的，我们也是很开心。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女神版本，今天大家都对吧，星期五了，所以希望各位可以理解和体谅我们的心情。你们在回家的路上，但我们依然在上班，所以给我们一些可以 我们的歌声 释放自己的环节， 也可以给大家带去一些欢乐嘛。 对对对，好吧，那各位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我们今天讲的是冬天女生的发型，用很短的时间来做出那些不怕大风吹，然后同时也不怕静电的一些发型。刚才示范了居家低发髻这样一个发型，接下来我们可以再换一款。 嗯， 因为低发髻这个事情我刚刚示范了两种，其实还有一种是可以扎完马尾以后编成小辫儿，然后把它盘起来， 是 那样的话可能会显得更加的规整一些。但是可能有些女生的头发长度不够编小辫的话，其实采用第一种方式是最合适的。 好， 那接下来的这一个类型叫做低马尾，这应该是很多的女生甚至男生都很熟悉的一个发型。但是要怎么让这个低马尾显得不那么普通，不那么单调呢，也会有一些小的细节来做一种调整。 来问一下小磊，刚才你们在唱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的时候，感觉姐妹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 嗯哼。 可是如果你的姐妹给你的发型做得非常糟糕的话，你还愿意跟她做姐妹吗？ 不想吧。 OK 啊，完全 OK 啊。 那你为什么刚才舌头打结了一下？ 那比如说如果我给你剪头发，然后给你把刘海剪砸了，你会恨我吗？ 恨我刘海。这个是 他会、 这个、 他会假装说我不小心给你剪豁了，然后你的刘海就有一个豁口， 可以随便砸随便的去拾到。但是如果你真的把刘海给我剪没了的话，那可能 算本来也没有刘海啊。 有，就是有几组。 他为了证明自己有刘海，挑出了旁边的碎头发。 元一发型师，请你做一个发型师就专业一点。你说作为一个发型师，你还不断的抢话筒，跟人家说这个刘海的问题， 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2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视频直播过程当中呢，袁一将会全程的手把手教大家怎么样在冬天做出一个很好看又漂亮的一个发型，这就做好了哈。 没有好，现在就扎了一个马尾，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像他这种发量比较多的人，你就可以分成两股比较小的，从旁边拿两股比较小的头发出来拎出来， 扁麻花辫， 不扁麻花辫，交叉的盘在一起，把这个皮筋给它绑上，给它挡上。 哦，一会儿会有个蝴蝶结吗？ 不会，你得想很多，可能会有一个中国结。 可是这样的步骤的话，自己是不是没有办法操作呢？ 可以，但是就是给自己扎头发这个事情，确实是要比给别人扎稍微难一些。 嗯， 但是你练多了就好了。小雨的头发真的很硬，有人这么说过你的头发很硬吗？ 有啊。 小雨说有啊。小雨现在的表情也是比较的尴尬，既期待又非常的忐忑，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头发发生了什么。 他很少变发型的一个人了， 对，很专一，对爱情也是这样 啊。为什么要 cue 到爱情这方面？他老公又没有在看。好，现在我们在做的这个发型呢叫做低马尾。低马尾这个发型呢也是生活当中很多女孩最常用到的一个发型，不过呢如果你做不好的话就会显得非常的普通和没有新意。看一下袁一今天做这个发型会不会也会显得普通且没有新意呢？ 他真的很期待我做的发型很普通且没有新意。 这个发型目前来看是今天为止最复杂的一个了，刚才那两个都相对比较简单一点， 主要是他头发太硬 了。小磊已经看呆了。 对，我觉得 他头发真的很硬，会支棱出来，所以小雨的发质可能不太适合用头发把它缠住。但是 不太适合有发 质。不，你适合有很好看的发型。就是从侧面，如果用手稍微挡一下的话，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低马尾，而是一个从上面看起来会，对，会盘起来的这么一个。 麻烦导播老师，我们把这个镜头切近一点，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发型也是有点职业的风格吧。 对，有一些小细节。然后你如果头发是软的，软发质的话，你可以在上面别一个，就比较好看，小卡 是很精致的，有两坨。 没有，那真的很硬，还要把它拆下来。 所以小雨，我帮你翻译一下，原意的意思就是你很不适合做模特。 他都没有让你给我标签。 接下来，请泽华给小雨送标签。 刚才那个发型呢，我愿意给小雨送的这个标签是噔噔噔。你走，并不想看到这样的一个女生，毫无亮点，毫无新意，而且头发随时会散开。 但是其实我要说实话的是，低马尾其实它的实用度，我觉得在冬天还是有待考量的。因为我不知道女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把头发扎起来以后，只要有头发可以跟衣服发生摩擦的地方，它就会起静电，而且扎这么低，你到一整天下来以后，你在捋自己头发的时候，你感觉自己头发被衣服吸住了已经。对，我会建议说最好是把头发像低发髻那样给扎起来。低马尾和低发髻是我们今天首先推荐给大家的比较好操作的两个发型。接下来我要重推强烈推荐的这个发型，可以说手残党也完全不再怕的。 哇哦， 你们都是手残党吗？ 我是。 好，那我要让小磊来示范这个喽。 袁一已经对小雨没有信心了，觉得他这发型实在是太难搞了。但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像小雨这样的女生，她做发型其实比较难的，可能是因为发质的问题，是不是小雨？ 有可能吧。 所以这也是你为什么不太愿意变发型的一个原因吗？ 对，因为我头发确实很难搞。然后现在袁一在给小磊弄的这个发型，我是代表大家问出一个疑问， 是不是一个很粗的 choker 吗？ 对，他拿了一个看似 choker 的东西绑在了他的脖子上，并且头发，我跟小磊第一反应都是要把头发拿出来，但是他没有，把头发一起绑了进去， 就做完了吗？ 你知道吗？这个发型为什么说？对，你知道为什么手残党觉得没有在怕的吗？就是冬天有很多这样可以帮你绑头发的东西， 变成了很日系的短发的感觉， 是不是？ 是不是？ 你自己 从镜头当中来看是好看的， 你自己看镜头啊，你自己看镜头，那你会给什么样的标签？ 小磊这个发型，我愿意给的是这个， 什么 约吗？周五哎，有没有时间？ 哇，好。对，就是它会帮助一些没有勇气剪短发，但是又想尝试新发型，同时又想在冬天去管理自己长发的女生一个很好的机会。为什么我会戴 choker？ 是因为 choker 它会更加的服帖的去管住你的头发。当然，如果你今天穿了一个高领毛衣，你就可以把你的头发藏在你的领子里，不要拿出来就好了。 可不可以请小磊这个往后转一下，大家看一下后面是什么样 的？看一下后面的效果。后面我其实理的是比较顺溜的。 看到后面就不想理他了。 很好笑吗？不会啊，后面就是正常的一个发髻留在后面啊。对啊， 感觉很可笑哎。正面是短 泽华，泽华已经笑到五万不能自已。 我要把约满的两个字收回。 不会啊，后面其实是这样的，后面的头发因为你外面会有外套、或者那我这样现在稍微再重新打理一下，你再重新看一下后面会不会好很多。 藏起来我觉得可能会好很多。 不不不，不要藏起来。泽华你看一下，他还在笑。 换换换换，你走你走你走你走， 很过分。好吧，那我们让小雨试一下。 好，刚才小雨非常激动的想要尝试一下这个发型，不过我觉得刚才那个发型确实很适合小磊尝试了之后。 我觉得这是一个神奇的方式。 现在原因这个非常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现在就尝试一下，如果你手上有 choker 的话。 无法想象。 把 choker 直接绑到你的脖子上，然后把头发藏进去，再一直往外去捋头发就好了，捋到一个最合适的角度。 我可以把你的衬衣领子。 好，现在呢 解开一个扣吗？ 是小雨要尝试这样的一个发型。女生在做发型之间都会有很多很多的笑料出现哎。 我们现在尝试一下把头发完全塞到衣服里面的小雨。 小雨，我去。刚才我们导播老师说，看到小雨以后就立马想跟他说一声“小雨欧妈”。 什么鬼？什么鬼？ 哇，小雨，你真的这几款发型都很把你的年纪突出出来了。 我觉得他今天的衣服的问题，主要是这件衬衣的颜色加上款式就比较的死板一些，所以可能搭这样的发型会觉得稍微有点太成熟了。 袁艺已经开始攻击你的服装品味了。 你在嘲笑我。 你知道平时看你节目的时候以为你是一个20多岁的完全看不出来你是孩子的妈，现在一看你真的是孩子妈哎。 你们不要这样攻击我的模特。 我要给小雨找标签了。 所以如果小雨这样的发型你会给什么标签？ 你蠢，很蠢。 大家一定觉得我们没有在认真，没有在认真推荐，但其实这样的一款发型在冬天 我觉得点可能在于小雨的这个颧骨比较高，而小磊的颧骨它是一个圆形的，我觉得圆形可能会更好看一 些。但是大家不要气馁，如果你今天穿的是衬衣，像小雨这样比较板正的衬衣不太适合用衬衣配 choker 来完成这个发型的话，你外面还有大衣、因为小雨今天把大衣带到直播间了，你来给大家示范一下把这个头发藏在大衣里面。然后 小雨已经自己想走了。 我真的不愿意放弃你。 好，小雨现在勉为其难的去把自己的大衣拿过来。 我终于知道小雨为什么这么多年不换发型，是因为可能这个此时此刻的发型是最适合你的。 小雨，我真的不能忍了，他刚才攻击了你的穿衣品味，现在要攻击你的发型。不能变发型是因为你头发本身的原因。 不要捋起来吧，不要把头发捋起来哦。来， 好，现在我们尝试一下还是刚才那样的一个扎头发的方法，只不过加了大衣把头发藏起来，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还在拯救当中。 是，所以小磊你觉得会有变化吗？ 我觉得应该会，因为大衣会把这个藏起来之后会发生一种。 对，现在请小雨站起来，从正面侧面和背面来展示一下这个。 鼓起勇气，加油，你可以的。 你会给他送标签吗？ 会送啊。你走。直线走。 泽华你这样 把门打开。 泽华你这样很过分。小雨你在这个反光镜里面是可以看到自己的效果的。这个。 但我觉得左哎对这个侧脸是好看的。 你不喜欢这样的感觉吗？我觉得很日系，就是那种良家妇女的感觉。啊，小雨对我。 你再看一看小磊的表情也很真实。好啦，所以这款发型并不一定适合每一个女生。 对，好，我们谢谢两位模特吧，拍到多了吧。我们要回到主播台，然后也给大家看一些就是模特的示范图， 成功案例， 成功案例，对，然后大家去寻找最接近自己发质和长度的那样一款，好不好？ 好的，欢迎各位女神回归。 好，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在现场给大家示范了三款发型，我们可以再来回顾一下哈。首先第一款居家低发髻的第一个，在小磊头上示范的那一个方式，我们这边有一个四格图，把你的头发扎起来，然后对折再对折，会有一些散的头发散落在外面， 对， 其实从后面看是一个很随意的效果。那如果你今天有一些重要客户要约见，你不想变得太随意的话，这样可以用第二种我在小雨身上试的，扎完低马尾以后在中间掏一个洞， 把你的发束从这个洞里塞进去， 嗯， 拉下来，然后给它固定上， 嗯， 就可以了。但是要记住，这种用自己的发束去缠绕头发的这样一种发型，会比较适合头发比较细软的女生。 嗯， 如果你头发很硬的话，就不要做这样的挑战，因为你头发可能会支棱出来。 你又攻击小雨。 我只是在提示大家去正视自己的发质 是 的区别而已。那另外的一种用麻花辫的方式来绑发髻呢，就相对会更加的保守一些。最后出来的效果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但很漂亮。 你是说模特吗？ 对， 嗯， 模特是， 因为其实外国人大多数都是细软发质，所以他们经常就是在做编发造型的时候会比较容易成功。 嗯哼， 这是他们的一个就是。 但这个如果做成功的话，我觉得东方人也是漂亮的。 当然， 嗯， 所以包括像泽华提的建议，在低发髻上面扎一个丝带， 很想约， 对不对？ 对， 我会建议丝带一定要用亮色的， 嗯， 因为它只是一抹颜色而已，占的面积很小，你不用担心它会太掉太多， 也会显俏皮。 对。这是低发髻的一些类型。低马尾呢，我刚才用小雨的进行了一个示范，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如果你要用自己的发束去缠绕的话，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头发是够软够服帖， 嗯， 才能够。这样束完了以后，你即使不加任何配饰也是好看的，如果你愿意加一个好看的发卡的话，也是会更加锦上添花的。 是， 嗯哼。然后接下来就是我强烈推荐的懒人必备、手残党必备的这个发型，就是用衣服来束头发。其实从去年开始就开始流行这样的发型类型了。 嗯， 你如果穿了一个高领的毛衣，然后你的长度又没有特别长，不是那种齐腰长发的话，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因为大风吹了也不怕凌乱。 而且有这个高领毛衣之后，从后面看也不奇怪了，我觉得。 对，是一个花苞的样子。 对。 包括你看这样的一种感觉会略带凌乱，且有一些发丝的这种条理感。 是， 嗯， 你刚那个 choker 的示范其实也很漂亮。 对，如果你没有高领毛衣或者你不适合穿高领毛衣的话，你就可以采用 choker。包括其实像刚刚我让小雨示范的衬衣外面穿大衣，然后用大衣绑住你的头发， 嗯， 都是好看的。只不过看你自己能不能适应这样的一种效果，这就是这种 choker。或者你也可以在脖子上绑一根丝带来绑住你的头发， 嗯， 会就绑一根绳子， 绑一根绳子，大家可能会劝你说不要轻生，你还有大好时光， 可能也很有新意了。 这就是我们推荐给各位的三款在今年冬天你可以去尝试的一些又比较简单的入手的方式，然后同时效果也会很不错的发型，所以各位记住了吗？那接下来对于长发女生，大家可能都在冬天会有一些尴尬的场景发生，你最讨厌在冬天你的头发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在秘密花语当中请各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我们先让男生泽华说吧，你不要别一个瘦在你的身上了，就是越缺失什么越是要证明什么，所以可能就是肥肉太多，三才 太聪明，真的很苦恼。 那么聪明如你，我想问一下，在冬天你见到过最尴尬的女生的头发发生过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让你说的起静电，起完静电以后那个头发变得很毛躁，然后它就会炸开， 就是马尾辫。 对， 很多就是有一段时间有几年女生很流行那种黑长直， 嗯， 就做那种离子烫，嗯， 对， 烫得非常非常直，笔直笔直，然后扎完马尾以后整个就是垂下来像瀑布一样的， 嗯， 结果冬天那些头又炸起来了，就像霹雳贝贝 一样。披肩长发也是，就是冬天穿那个驼色大衣什么的， 嗯， 然后你可能跟大衣的在一起的时间太久了，它这个毛发会起那个静电， 会有点炸开， 一抖， 对对对， 就变成了金毛狮王谢逊。就男生就觉得嗯，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会很奇怪，对不 对？ 对，我个人很讨厌冬天头发发生的情况，就是女生会涂润唇膏，而冬天大家通常都会选择那种质地比较厚的， 对， 嗯， 很滋润的那种，就会男生觉得说本来就像咬了一口猪油，然后结果头发因为风一吹就飘到了嘴巴里，然后你怎么抠都抠不下来，就那个时候让我自己觉得很恶心，然后也头发变得黏黏的，又有长发就很难，嗯，就会打绺， 然后想到了一位名人，如花 如花也没有这么尴尬的场景， 所以你们两位呢发生过什么样尴尬的场景？ 嗯，那我先来说好了，我你们应该都知道我其实没有什么发型。 你这个发型很好看，很适合你，不要再换了。 所以在冬天我一般就是如果穿大衣或者一些毛衣的话，经常会出现的就是头发披着就会炸开，很可怕， 披着就炸开。 对， 对， 因为它会粘在你的那个 衣 服上面，会附着在上面，很可怕。但是至今也并没有什么可以很好解决它的办法。 会有一些产品推出那种喷雾，保湿喷雾， 但我也不可能随身装着呀。 对， 还听说过有精油一抹以后它就会增加厚度什么的。 不能抹精油，抹了精油就会打绺， 对，头发就变得很油，就像没洗头一样，更尴尬。 对对 对， 对， 对、 小磊磊， 我觉得我就不说静电发生的一些尴尬了，因为这个问题我觉得长头发的女生都会有。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留长头发呢？ 因为我不适合别的发型啊。你们也见证啊， 确实 没有勇气适合去剪短头发。 你刚才那个短发很漂亮啊， 就choker 对吧？ 所以回去可以用choker那个方式，是适合你。 既然没有勇气，那就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试一下。我觉得我有一个尴尬的时候呢，就是冬天比较懒，因为天气比较冷，所以洗头的时间比较短， 频率比较少 、对，然后就会发生一种前一天晚上头发还是可以看的，还是可以不用洗的，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比较 油。 来抹一点炒菜，直接炒菜 炸一下油。 那你就很适合那种免洗洗发膏啊，像你这种懒人。 对，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下周一的这个双十二之前的一个抢购会啊。 是的， 说不定会有这样的好产品带给你们。 这是一个预告哟，这是一个广告哟， 这是一个认真的预告加广告。我们在11月11号的之前，11月10号那一天提前做了一个双十一的主播思想会。所有的物品通通11块。得到了广大的听众和我们的网友的追捧， 一致好评。 对，几乎就是全部抢空。 我们店铺现在已经是5颗星了， 5颗星的好评，钻石级的店铺。 哎， 然后我们在下周一的时候，在12月11号这一天，恰巧也是双十二购物节的前一天，我们会再次顺应民意来开展一次主播思想好物的分享。 大家说我的11块钱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掏出来。 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物品11块钱买实在是你们太吃亏了，我想多给一点，111，1111也是可以买到更加物超所值的东西的。 我已经提前看过了，真的是大牌中的大牌。 对，很多超一线的品牌，我们都会用超低的价格分享给大家。 是的哟。 所以如果你想花不多的钱买到好东西的话，一定要关注我们下周一12月11号下午4点到5点的女神百分百。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也可以提前关注我们的新浪微信的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锁定下周一下午4点的直播，就可以有机会抢到啦。 是的。 好了，预告完毕，广告结束。希望今天的干货对你们有所帮助。稍后为你带来的是982活力榜，我是袁一， 我是泽华， 我是小雨， 我是小雷。 拜拜，周末愉快。 拜拜， Happy。The shoes are moving, ta-ta, and flop and flop. Everybody watch your moving, play the summer swing. Messed up for us.